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81集，血染酒店。 惠宜光这句话，能想象的空间就大多了。赵老板是个心思活络的，当即就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。惠宜光也不再多说，就由着他在那里猜。等到了目的地下车的时候，赵老板对惠宜光的态度明显又亲近了许多，一口一个小惠，像对自家晚辈一般。他心里也有些后悔，刚才对冬至和刘清波不太热情，一边带着众人往酒店里走，一边就琢磨着怎么弥补才好。韩琦也是有身份地位的大明星，这么一大波人肯定不能贸然闯上去。赵老板就让巨物先打电话询问一声，谁知道巨物给韩琦的电话打不通，上去敲半天也没人应。再问经纪人，经纪人也说自从昨晚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上他了。韩琦的助理刚受伤住院，新助理还没拨过来，经纪人打不通韩琦的电话，就等于找不到人。再问韩琦的司机，对方说今天还没收到通知啊，也就是说韩琦可能还在酒店里。赵老板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， 那我直接带各位上去吧。 众人都没有意见。自从刚才的插曲之后，陈国良也低调了许多，不敢再强出头。 总统套房在酒店顶层的32楼，可以俯瞰海景，将大半个路程都尽收眼底，价格自然不菲。 不过圈中的大牌明星大抵都是这样的待遇，若是配置低了，他也许不介意，别人却要诸多猜测。所以啊，有些明星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，也都要在制装出行上尽量达到最好。 赵老板与酒店方面沟通了一下，由一位大堂经理带着众人上了32楼。 一出电梯，罗南方就停住了脚步。不单是他，冬至、刘清波、张涵三人也都不约而同微微皱眉。 怎么？ 赵老板一见他们站住，也忙着跟着站住了。罗南方看着手上的罗盘没说话，张涵从布袋里抽出了自己的铜钱剑，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。 阴气很重啊。 赵老板和大堂经理面面相觑，他们根本没感觉到什么阴气啊。 韩小姐的房间在哪里？ 啊，请跟我来。 大堂经理在前面带路，偶有客人路过，看见他们这么一大帮人的阵仗，不由得投来好奇的目光。 罗南方的脚步越来越慢，已经从前面落到了后面，而他手上的罗盘指针也在疯狂的转动，这让他的脸上渐渐多了几丝凝重。他忍不住拉住张涵的衣角，把罗盘递给他看，悄声道， 邪得很呐，恐怕不好对付。 两人其实也不是很熟，这才头一回见面，在路上聊了几句，但比起陈国良跟冬至他们，罗南方还更愿意跟张涵一起。张涵却没有罗南方那么害怕，主要是他仗着一身本事，不把寻常妖魔鬼怪放在眼里，反倒淡定得很。听见罗南方这么说，就笑道， 放心吧，有我在。 一行人来到韩琦的房间门口，罗南方看着手上的罗盘，心越发的往下沉。他平时给人看风水普凶吉，也算见过世面的，可从没遇到过如此莫测的情况啊。 一个女明星的房间哪来的这么大的邪气呀？还直冲着电梯门口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房间里面只会有更凶险的情况。 罗南方有点后悔自己答应了赵老板的请求，也对自己的好奇心感到懊恼。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就掉头走吧，把自己的招牌可就给砸了。在场几个人自己有几斤几两他很清楚，看看风水还行，什么驱邪捉妖那完全是外行，陈国良也就是个花架子，比他还不如。另外两个年轻人可能有点拳脚功夫，但要是真有邪物，拳脚功夫再好也不管用啊。数来数去，所有人里面最强的可能要数张涵了。想及此，他不由往张涵那里又靠近了一点。大堂经理正在敲门，在此之前酒店拨打韩琦的房间座机都一直没人接。 韩小姐，您在里面吗？麻烦您开一下门好吗？ 敲了半天里头都没有响应，除非韩琦吃了安眠药，否则绝不可能没听见呀。换言之，里面肯定有什么情况发生了。大堂经理没有办法，只得拿出门卡开房，又叮嘱众人， 等一会儿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，不要进去破坏现场，我们会直接报警。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，大堂经理吓得松手，差点又让门关上。张涵推开他，上前一步把门推开，红色，满眼的红色，地毯、墙壁、天花板血迹斑斑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赵老板吓得后退了两步，不小心踩上了陈国良的脚，后者竟然没有大发雷霆，因为对方也一时说不出话了。血在灰色的地毯上晕开一块一块的，墙壁上五指血痕深深划过，可见当时韩琦挣扎有多激烈。一个人的体内会有多少血呀？韩琦是不是已经死了？所有人的脑海闪过疑问，然后就听见里面响起了一声低低的咆哮，像是某种兽类发起攻击前的最后警告，音波震荡耳膜，让人头晕恶心。会客厅里早已狼藉一片，家具残缺不全，卧房里面的床单也被扯到这里来，大半染了鲜血。比起房门口，这里的血腥味更是萦绕在周围，如同化为实质悬浮在空中的浓稠鲜血，裹住鼻子眼睛五脏六腑，让人喘不过气，张口欲呕。总统套房隔音极好，一层楼也未必住得满，所以酒店方面从昨晚到现在竟然一直没接到过投诉。陈国良的助手和保镖已经扶着墙壁弯腰呕出声了，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众人进来之后才发现动静是从主卧室里传出来的，赵老板手软脚软，脸色苍白，只是碍于墙壁上也有血迹，他没敢扶上去，强忍着当场趴下的冲动，他跟着大堂经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就要逃出去。但就在他们念头刚起，砰的一下，房门突然自己关上了，将所有人都关在房间里。大堂经理伸手去拧门把，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，顿时脸色发白，再拿出对讲机想要联系外面，也全是杂音，完全没有信号。卧室内同样到处都是血，一团直径一米左右的灰黑色雾气正在大床上空缓缓地盘旋，盘旋的速度并不快，但却有股莫名的力量，黑洞似的要将周围的东西都吸进去。冬至与刘清波走到主卧室门口时，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吸引，竟不由自主地想要往里走。冬至旧伤未愈，胸口更是血气翻腾，他感到鼻子有点湿湿的，下意识伸手一抹， 一手的血。旁边陈国良一边往里走，一边惊恐的大叫： 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刘清波抽出背后的长剑插入地板，一手拽住他的后领往后用力一扯，将他扯离危险的境地。陈国良往后踉跄了几步，坐倒在地上。 韩琦！ 惠一光失声叫了起来。众人这才看见主卧靠近洗手间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，韩琦双目微睁，一身浴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，依稀可以看见腹部与下身流了许多血，一动不动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气息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赵老板哆哆嗦嗦，没有人回答他。灰黑色雾气越来越浓，但仔细一看，灰色与黑色其实是两股力量，正相持不下，黑色占了上风，灰色正一点点被吞噬，但它的挣扎也是越发的剧烈，气流以这团东西为漩涡向外扩散，携着血腥的气息席卷整个房间，朝众人呼啸而去。狂风与吸力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扫荡在地，又卷起飞向半空，所有人不得不抓紧墙壁稳固身形。赵老板被砸了一身的台灯碎片，惨叫出声： 冤！ 张涵咬咬牙，握紧铜钱剑，当前冲上去，踩上床铺，一手持符，一手持剑，刺向那团灰气。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堂，水火相灭，金水相法，妖魔剑者上下摧裂，急急如律令破。 不要！ 刘清波阻止未及，一声轰然巨响，像气团被刺破，气流骤然往外扩散，所有人都往后摔倒在地，张涵更是重重地撞上了墙壁。黑气与灰气骤然分开，灰气受到符文与铜剑的双重伤害，颜色一下子浅淡了不少，与此相反的却是黑色气团体积一下子暴涨数倍，飞象摔得头晕脑胀，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张涵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